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关注这条信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持续占据热搜和各种各样的头条。一边是姑父赵又廷圈粉无数，另一边则是两大反面玄女素锦轮流上热。那面对围观群众的骂声不断，玄女的扮演者祝绪丹反倒很开心，第一次演反派就获得那么多人的肯定，功夫没有白下呀。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等你在他身边，深情的期限泪流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你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能够睡得很甜，我就会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孤独与孤独我都眷恋，静静的能不能的面

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过夜也就眼泪的罪，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除了玄女在追剧观看来，玄女从一个清纯没有心机的少女一步步的演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异后，一点都没有故意要伤害谁的意思，只是要完成自己的目的，在这条通往目的地的路上，当然是谁来阻挡就不得好死，她的坏全部都写在脸上藏不住，她的表情扭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蠢坏。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要听到左撇子与你们的咖啡街角的情歌。 写给你我自己，我用我左手来操自己，拥抱你，伤害你，在一起，冷冰冰的思考和逻辑。

的路口，你注视着我，仍旧对起我，我好像忘了时空。紧紧握着你的手，不会再是我，巧合的相逢，却失去全力问候。情歌在空中，熟悉又陌生，曾经让我们相守，为什么分手，为什么笑得很痛。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那时候你多爱我，理应感动，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三分钟一个石头，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这足够。 说到玄女啊，对于从小一块长大却有着羡慕不来好命的白浅，她是非常羡慕嫉妒恨的。然而当她终于知道自己的夫君日日夜夜惦记的司音就是白浅的时候，这份羡慕就成了很重很重的嫉妒和恨了。可以毫不犹豫地伤害白浅的师父和儿子，只为救活自己的孩子，重获离境的爱。 可以安慰自己，再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些 甜蜜。 从此也不用分开，相爱的天和地，还能在同一天空，月亮太阳再相遇。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了可以，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遇。 在真实上也没有无奈的分离，我不用睁着眼睛看你远走的背影， 没有变坏的青春，没有失落的爱情，所有承诺永恒的像星星。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去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理论武装工作与新媒体有机结合，注重服务与引导，为干部群众及时了解把握中央、省、市精神提供最大便利，有效推动了全市党员干部日常理论学习，充分利用手机短信短小精炼、简便易行、省时高效、传播广泛的特点，面向全市1000多名在职科级干部和基层干部每周发送移动学习课堂，受到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好评，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建立理论学习专用邮箱，按照省委和廊坊市委宣传部每月理论学习要点安排，结合我市实际编辑每月学习要点，发送至各单位理论学习专用邮箱，指导各级各部门遴选学习内容，开展菜单式学习。此外，市委中心组还把知名专家的讲座资料录制剪切整理，编辑为云文件，上传到共享平台长期保存，最大限度地放大专家指导的影响力，方便干部群众随时学习。近日，市疾控中心抽调专业人员组成8个督导小组，对辖区39家卫生院和1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感染 H7N9 病毒防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各督导组分别对全市卫生院和1级医疗卫生机构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的设置与开诊，人感染 H7N9 病毒的应急预案和诊疗方案等知识培训，医疗废弃物处置和传染病防护以及物资储备等内容进行了认真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导人员现场下达了防控指导意见书，要求各医疗机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遵循依法科学规范的原则，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的工作方针，严格做好人感染 H7N9 病毒防控工作。通过此次督导检查，使我市卫生院和1级医疗卫生机构对于防控人感染 H7N9 病毒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进一步落实我市人感染 H7N9 病毒防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日前，市法院被廊坊中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网络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并有3名干警被评为先进个人。近年来，市法院依托互联网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自媒体阵地，多层次、多角度宣传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司法公开、队伍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新突破。与此同时，市法院还开通了官方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实名认证，加强了门户网站建设，进行了备案登记，共发布各类信息1129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法院自身文化建设，积极引导主流舆论，提高公众对法院的认知度。与此同时，市法院还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的影响力，夯实了法院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控制基础，壮大了主流思想文化的根据地，为各项工作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食药安全在身边，安全提示，胃部不适要对症下药。胃突然不舒服，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找点胃药。在此，三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没有挑对药物，不但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使难受的时间延长。烧心、胃痛用打喜，吃得太辣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烧心、胃灼热、疼痛等症状，这时最好选择能中和胃酸的药物。胃胀痛服马丁啉，一吃就饱，饭后腹胀、恶心、爱打嗝，还时常便秘，很可能是胃肠动力不足惹的祸，这时需要服用能增加胃肠蠕动的药物。

去的电视将台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 我们今天说到现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正在热播，朱旭丹没事呢也会跟着京剧看网友的反应和公司安排的表演课老师讨论角色讨论戏，那还找到舞蹈老师学舞，免得荒废从小拿下的舞蹈底子。至于即将下线的玄女，朱旭丹却卖了个关子，他说他后面还会做一系列坏事的，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用同样的懂彼此的话，有时选择沉默当作包容，也是一种表达。就这样共存方法可以长久点吧，同行路上走得十分差。我们都紧张，不知何时该收，何时该走，直到无法收拾后果。我们都对爱不知轻重，让你任性自由，我只能动也不动，就像潜水中困在不能呼吸的深海之中。 担保，有志气高，哪天也起。

捉迷藏，都忘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下海吧，风一吹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下海吧，趁绿灯之前拥抱。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下海吧，趁绿灯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